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 从办公室到健身房，不管你是齐刘海、辣眼萌妹，还是中分霸气御姐，长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 北京时间的17点01分，欢迎来到 FM98.2 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今天是周二，是我们健身的板块，我是小雨啊，周四。 今天是周四，大家看到身边出现了一直在前几期节目里面被多次提及的小雨姐。 真的吗？你们在我不在的时候还有想念过我？ 对，想念过无数次，特别的想念。Hello， 大家好，我是佳妮。 哎，也感谢佳妮的想念啊。那么大家可以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方式呢非常多。首先可以关注到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了。或者呢也可以在新浪微博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直接的观看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 对，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是办公室不良习惯，你中招了吗？就有很多的这种办公族的朋友们呢都可以抓住这次机会。 你可能体会不到吧。 我可以在学习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共同点。 就是先来跟大家预告一下，今天在我们超模养成记的部分呢，想跟大家聊的是办公室的一些不良习惯。 对， 听起来好像貌似很简单，但是可能就是因为大家在久坐在办公室这些不良习惯，而导致我们身体的某一个部位出了一些小状况。比如说有的时候有人觉得膝盖疼，可能就是因为对是因为坐姿的问题导致膝盖疼，或者是最常见的比如说肩颈比较紧啊，然后什么各种关节疼啊，都是会有对因为坐姿对他们有一些很严重的影响。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来节目的现场请到了一位很专业的教练，也是我们的老朋友 Tina， 来会跟大家详细聊一聊这些问题。我们先来欢迎一下 Tina。 欢迎 Tina。 大家好，我是 Tina， 来自 为什么害羞了？忽然间的害羞。 对，忽然有一点紧张。 已经是多次来的老朋友了。 对对对， 就跟回家一样就可以了。 好好，放轻松，可能刚才有一点紧张。 对，因为 这个话题 你知道北京在这个时间路况可能不太好，所以 Tina 也是飞驰而来，还骑了一个单车。 对，骑了一个模范。 哎，也可能是因为今天换发型。 所以大家不要忘记持续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潮流梦工厂。那么首先呢就要进入今天的潮流风向标，来看一看健身方面有哪些全新的资讯。这样吧，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条比较轻松氛围很好玩的视频，也是我昨天刚刚看到的。是说呢在四川资阳的有一家健身房里面，有两只小狗在跑步机上面锻炼，一只在跑步机上面以非常标准的姿势走着，另外一只则是踩在外侧，只把一只爪子放在了传送带上面摩擦。 太精了，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些小狗狗是怎么样在健身房里锻炼的。的是一段很轻松的音乐，但是呢我们放的视频是狗狗们正在健身的一些很好玩的画面。大家还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或者是在公众微信账号上面搜索到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了。 比可爱的一段视频。 嗯，看完之后我在想，要不要让我们家那只过胖的泰迪也去跑步机上锻炼一下。 我跟你讲，人和狗的世界非常的不公平。 怎么了？ 我觉得所有的小狗狗都是越胖腿越短，就会显得非常可爱， 尤其是柯基。 但人就是刚好相刚刚好相反， 刚好相反， 对，非常不公平。 只有长条才能符合视觉的。 不过感觉狗狗们好像也，他们其实健身是觉得很好玩吧？应该感觉是一项很好玩的运动。 嗯，不不不，狗狗其实它就是，如果要是过胖的话，也会造成一些他们的疾病。 真的吗？ 对，他们会有高血压， 啊、 还有这病 不是？我说除了这些病，就他自己照镜子会觉得，哎，我最近胖了，需要减肥，会有这样的脑回路吗？ 他根本没有这种想法，狗狗是完全没有办法拒绝好吃的。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下一条资讯。 嗯，在前面的几次咱们的分享当中呢，都会跟大家分享一些为爱减肥或者是因爱减肥这样的这个资讯。 这种消息我也看过很多。 嗯，今天呢又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这个因为跟爱情有关但并不是因为爱情减肥啊。这是一个 IT 工程师他的健身故事，他叫做韦瑶。在2016年，他被前女友以胖的名义提出了分手。他是在失恋之后呢，痛下决心，觉得自己要改变自己的身材。那么他在这个健身之前，他的身材到底是什么样呢？他是一个200斤的胖子。现在呢，他已经通过健身达到了160斤左右，大概花费了2-3万块钱。我们可以通过一段视频来了解一下韦瑶他的健身故事。 嗯，我们先来看一下喽。 我是 IT 工程师，被前女友给甩了，以胖的名义给甩了。那时候就痛下决心说一定要变一个样子。2016年开始正式开始健身的，那时候胖200斤左右吧，减了50多斤，然后后来是长肌肉，现在160，腹肌也有了，人鱼线也有了。马拉松也跑起来了，半马十几次了吧，全马的话3次。 IT 的话就是老是派往出差，一天能吃好几顿，吃完饭就开始坐着打游戏，也不动，胖起来了。那时候减肥开始就前四项大运动量的锻炼，减完脂之后再增的肌，2-3万吧，差不多就是前四项。然后包括的话买蛋白粉之类的，天天就是上秤，看见自己的重量减了1斤到2斤，包括身体各项指标都很正常。原来别人对我的印象都是一个小胖墩嘛，或者一小胖子，现在的话一下瘦了之后，大家觉得就是我很有毅力，我的气质包括我的精神状态都已经是完全一个变化嘛。过去就过去了吧，对吧，重新开始嘛，我的条件也好了，我可以找更好的。 我觉得刚刚我们视频里看到这个小哥哥非常的励志，哎，就是他因为被前女友甩了之后来减肥，然后让自己的身材达到一个更好的状态，但是他并没有想追到追回前女友，他说还会长得更好的。 对， 所以佳妮，如果要是你的男朋友或者是什么前男友以你身材不好的理由要跟你分手之后，你还会想把身材减得很好回去找他吗？ 会说他眼瞎吗？很诚实了。 哎，对，所以还要提醒大家一点的是，刚刚我们这个资讯里面也说到，说这个男生是从200多斤减到160多斤左右。对，所以但是这个我还要提醒大家，就是斤数不是一个标准啊， 对， 还是要根据人的什么身高啊、体脂率来决定。 对 对，是这样的。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到的一条消息是，有一个60岁的大叔，他游泳了20年，退休以后呢玩健身变成了冻龄男神。10月18号在重庆，这位60岁的大叔邓萌退休之前呢在卫生行政部门工作，他游泳已经有20多年了。退休后邓大叔开始系统的健身，身材可以说是相当的完美。他说呢，健身是为了老了以后不成为孩子的累赘，运动果然使人年轻。我们来看一下这位60岁的冻龄老爷爷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 多大岁数呀？ 60，就之前在卫生行政部门游泳游了20年。 啊，但是这健身房锻炼的话也是刚刚开始。 对， 这是练了多少年了？ 练了大半年吧，饮食要注意一下。现在的我不是，现在脂肪含量大概在21%。一个是体力也好，要好很多；第二个呢，睡眠特别好。这个 生吗？一个是保持自己的体型，还有一个老了不成孩子的累赘嘛。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2 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 嗯，我是佳妮。 嗯，刚才我们看到那段视频呢，是一个很励志的60岁的大叔。嗯，然后他刚刚我们想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他视频里报的他的体脂率是21%。 对， 佳妮就问我说，在这个年纪男生的体脂率21%算不算很低？我们有请 Tina 来解答一下，这跟年纪有关吗？ 体脂率是跟年纪有关系。 是吗？ 会有一定的关系。就是是因为我们身体，我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然后我们的新陈代谢会降低，然后肌肉量会逐年的流失，就是20岁和30岁，30岁和40岁，它会成一个递增趋势流失我们的肌肉，所以我们代谢呢也会下降，这样我们就更容易堆积赘肉了。 提问。 所以。 提问。 嗯。 如果是像咱们这种一直坚持健身的人，他新陈代谢下降的速度会慢一些吗？或者说是会停止下降吗？ 还是就是说，如果你要一直坚持的话，会可以，我觉得可以保持吧。 哦， 就是可以适当的提高代谢。嗯，当我们肌肉量增长， 就是，可以保持到比如说60岁是40多岁的新陈代谢，但不能是20岁。 对，20岁的新陈代谢肯定是还是比60岁要无敌很多。就是我觉得越是年龄大越应该付出辛苦吧。就是是这样，反正我觉得是我现在这个年龄，我还不要暴露一下，但是 你年龄到底是多大？所有人都很好奇。 比我10年以前的话，就觉得会比 较。要不要透露一下你10年以前是多大？ 10年以前15岁啦， 15岁， 没有没有，开玩笑，比这个要老了。就是新陈代谢会逐年下降，然后我们的运动可以帮助我们，就是改善我们的代谢， 嗯， 然后增加我们的肌肉量，维持吧，我觉得还是肯定还不如就是年龄大的身体肯定跟年轻的时候是不一样的， 对，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运动来那个 改善和调节， 对对对对， 好的，谢谢 Tina。所以刚刚 Tina 说到她是开玩笑的说她10年前15岁的时候，我想说一句很扎心的话，坐在我旁边的这位佳妮，她10年前可能还不到15岁。 害羞， 非常气。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下面一条资讯。 我们的这个下一条资讯呢，是跟一个这个增肌增肥的故事有关。这是一个大学生，他刚刚毕业，叫做梁家南。刚上大学的时候呢，他是110斤。对于男生来说，不知道他多高昂，但是这个体重应该不算是很，就是应该算很轻的那种。 嗯哼， 因为想要体验一下胖子是什么感觉，所以他把自己吃胖到了190斤。 那也不用这么夸张 了， 他吃到156也可以啊。 对啊，他吃到了190斤，这也是很神奇。 可能就是一吃之后发现停不下来了，美食太好吃又不想动，越来越胖，一运动的话又会很累。 可能他之后到了190斤之后也有点后悔，于是又开始疯狂的锻炼，锻炼到了150斤，这是何苦啊。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视频，来看看这位很辛苦的小哥哥。 刚上大学是110斤，到了那么多年的瘦子了，然后也想尝试一下看看到底当胖子是什么感觉。大三的那个样子有190斤，然后到大四毕业的时候就变成现在这样，记录公斤。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呢？就是当你好不容易花了1个多小时、2个小时的时间把这些东西吃，好不容易吃完的时候，你觉得哇塞，我终于吃完了。但是可能出门一见风，然后用2分钟的时间就把这都吐掉了。所以说从瘦子增到胖的那个阶段，远比其实大家看到从胖子减到瘦的，我觉得要吃更多的辛苦。 训练很刻苦，听话，最起码你自己也希望从这在这个领域呢能做得更好，有更大的发展，走向更大的舞台吧。 我们看到的这个故事呢非常励志。 嗯， 但是还是想友善的提醒大家，不要轻易的做这样的尝试。 这样的场地很瘦，110斤你直接增肌就好了呀。 对 呀，可以吃一些健康的饮食，包括一些运动，增肌的情况下其实是可以比正常要多吃一些，多摄入一些，但是是一些健康的油脂，而不是说吃一些很多垃圾食品什么之类的。 对，这样反而会增加自己肠胃的负担。 对，我觉得他这样忽然把自己吃到200斤，然后又减下来，可能身体也会觉得，哎，你是怎么了？有点什么问题吗？ 不能理解。 对，身体也会觉得匪夷所思。 嗯，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想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也是，其实很多人会有这个问题，就是觉得，哎，我健身有一段时间了，包括前一段时间，我有一个粉丝联系我，他说我已经上了30节的课， 健身课， 可是为什么没有效果？我就跟他讲说，健身这个事情是一定要累积的，不是说你30节课就能解决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还是通过饮食的控制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接下来我们想跟大家聊的是让你健身效果全白费的几个坏习惯。 大家一定要注意。 是的，首先呢，第一个坏习惯就是刚吃完饭以后就进行剧烈的运动。吃饭的时候运动，吃完饭之后运动时全身需氧量增加，平时缺乏锻炼的人肺活量比较小，这个时候努力喘气儿就容易出现呼吸浅而快，这个时候呢你的胸腔会比较容易变得负压减小，造成肝脏血液回流受阻，而导致肝脏的淤血，肝包膜张力增大而引起的肝脏疼痛表现为右上腹疼痛。所以呢，我们给大家的建议是说，一般来说不经常运动的人和体弱的人最好饭后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再进行运动，而像剧烈的体育竞赛啊，最好是在饭后1.5个小时之后再进行。 这个说法好像就是我的健身教练他也跟我讲过，就是吃一般你在练完之后过个40分钟之后再去吃饭，这样会比较好效果。Tina 觉得这个就是一般建议这个健身前后这个饮食是怎么样去控制？ 要像一般增肌训练，我们的力量训练的话，其实有的时候会涉及一些像刚才提过的这些，然后是这样，我们吃完饭的时候我们血液会集中到胃里，会帮助消化，然后也就是血氧就是供能它不处于一个正常状态，所以我们会困，然后会感觉吃完饭会犯困，就是血液和血氧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突然运动的话，你的血液会从胃里马上反流回，就是比如你肌肉充血了，它就会流到你充血的那块肌肉里去，然后这样我觉得对胃不是很好。而且对挺伤的吧， 挺伤的。 对对，我觉得而且很多人他们这样一来做一些起伏的动作或蹲跳的运动，很容易就 把胃里的东西给倒腾出来了。 对对对，我遇见过这样的， 这个画面太美好。 啊，好， 对对对， 你见过那种练着练着就倒腾出来的？ 他有时候啊，教练我稍等，然后我去趟洗手间，然后就回来就脸色是这样的。对，但是通常情况我们会提前，肯定要，这是必须要告知的，就是要运动前至少消化1个小时。对，这是肯定的。 哎，既然说到这儿，我还想替大家问一个小问题给Tina，就是曾经有人跟我探讨过，但是我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就是说在训练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练着练着会有想吐的感觉，这是因为当天训练的强度超过了你的负荷吗？还是因为什么？ 我觉得这个也有很怎么说呢， 比较复杂。 你说对，有很多种因素，但是你说的时候我想起最直接的就是可能你造成了你缺氧，就是还是血氧供能跟不上，然后比如电解质紊乱，还有就是一些缺氧状态就会导致头晕嘛，就会犯恶心嘛。对，然后低血糖都是会有这种。 通俗一点说，是不是因为补充的不够，能量不够？ 对，一个是补充可能不够，一个是好多人可能休息不好，也会这样嘛， 作息不太好。 对，比如他头一天晚上失眠啦，或做噩梦啦什么的。对， 好。 那我还想问一下 Tina， 就是刚刚说了吃饭，就是你要吃饭消化1个小时之后锻炼是最好的，那饿着肚子锻炼是不是也不太好呢？ 空腹锻炼就是会有一定的风险，就是因为你能量不足，你的运动状态运动表现肯定是下降的。还有就是有些人真的就会低血糖。 那我们一般在这个运动前，我要是吃太多也不行，我有什么就是建议我们吃的食物吗？ 我觉得我是这样，我都会这样告知我的客户，如果你训练前提前一个小时可以安排一顿饮食，比如他们有的人两点来健身，那十二点吃午饭是没问题的。 嗯， 我觉得这种正常的时间就可以正常安排正常的进餐，就当然不能暴饮暴食了，不然就是消化时间会更长。 嗯， 那有的人比如他五点下班，然后六点就要着急来锻炼，他们中间没有时间吃，但是他上一顿饭又在十二点吃了，等于他间隔了差不多五到六个小时没有进食。这个时候我会建议他可以吃一点比如香蕉啊，酸奶一类的。对， 我们的第二条这个坏习惯当中就是说不要饿着肚子做运动，这个里面给我们的建议是说啊，就是香蕉葡萄干这些东西可以多吃一点，就是在你健身之前，因为这些东西比较容易消化，这样就可以避免因为低血糖而产生的不适。哎，也跟我们刚刚缇娜说的是相一致的。 是的。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第三个坏习惯是什么。 哎，接下来的这个坏习惯呢，就是做力量训练之前不做热身。这个其实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聊过很多次了，因为很多人都会忽视热身动作，直接进入有氧和力量训练，尤其是力量训练，大家就觉得说，哎，我就是举几片铁，没有什么可热身的。这样呢，不但会使肌肉很僵硬，还会让你的健身效果大打折扣。如果你进行合理健身的话，可以提高身体主要部位的体温，使更多的血液流向肌肉，为身体进行剧烈活动而做好准备。这个时候给大家的建议呢，就是我们应该知道热身可以提高身体主要部位的体温，对，这样的话也会就是或者是在剧烈运动之前做一些拉伸的运动，然后来让我们的各经络变得更加灵活， 激活一下我们自己的身体。 是的，激活一下。 对。 接下来我们再说下一个坏习惯啊，这个坏习惯就是在剧烈运动后你突然停止。这个怎么说呢，在剧烈运动之后呢，我们的血液大多都集中在肌肉当中，这个时候呢，肢体肌肉会强力的收缩，会使大量的静脉血迅速的回流到心脏。在这个时候呢，你如果要是突然这个剧烈运动刚一结束就停下来休息，不经过任何的这个过渡的话，就会让你导致这个供血不足，缺氧，会有头晕的状况出现。这个说法。所以呢，在这里他的建议是在做完剧烈运动之后呢，我们应该改变一下运动强度，可以稍微降一降强度，让自己的身体适应一下，使血液循环趋于平稳，这样才能够避免供血不足造成的这个症状。 其实我的理解就是在剧烈运动之后不要立刻坐下，走一走，对吧，稍微活动一下， 对， 走一走。接下来呢，这个运动白费的坏习惯我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运动的时候不补水，运动以后狂灌水。这个我觉得我平时坚持的就还可以，就是我在健身的过程当中会不断的补水，比如说一组运动做完了之后休息的当中我就会补充一些水分，而不是说疯狂喝水或者一段时间完全不喝水。 运动了一个阶段之后咕咚咕咚咕咚吨吨吨的喝， 这个它的原理是说，如果一次性因为很渴喝的水过多，会使血液中盐的含量降低，降低细胞渗透压，而导致钠代谢的平衡失调，会发生肌肉抽筋等一些现象。一次性喝水过多呢，如果躺下休息，会因为挤压膈肌而影响心肺活动。 我突然感受到这种感觉了。 真的吗？ 就那种喝水喝多了之后，你会感觉一躺下来整个的这个水都在你的这个胸口这块在翻腾。 你是会一次性喝很多水的人？ 我有的时候会，就我还真的有这种体会，但现在不会了。 所以以后不要这样了，这很不好。 吸取教训。 对，我之前真的有客户是在运动过程当中，然后喝很多水。当然我会提醒他们，我说要尽量少量多次的喝，就是小口小口的喝。当然也要喝嘛。但他们有的实在太渴了，可能一直都不喝，然后咣咣咣喝好多，然后躺下来卷腹，然后卷的时候说啊，教练，我的肚子里面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一直在 听到那个 有一条 水在流动的声音吗？ 对，在肚子里一直在逛， 很生动，健身很生动， 是的。哎，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让你健身效果白费的坏习惯。 接下来的这个就是关于健身坚持的问题啊。几天不锻炼，周末拼命练，这个好像应该说是很，我觉得有点鸡汤一样的，不知道这个有什么科学依据。就是平时要是不经常健身的话，我会感觉我突然去健身，全身都哪儿都不舒服。 真的吗？ 对， 你是那种几天不练然后周末拼命练的人？ 我是属于可能 一直都没有拼命练过， 两三周不练然后周某个周末拼命练的人。 这个我觉得 Tina 也可以简短给大家解释一下，因为如果身体一直不训练然后忽然给他一个强度可能也不太好。其实这也是我们之后节目当中要聊的一个话题，对不对？ 对， 不然我们就留给之后再来给大家解答好了。 哎， 那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最后一个让你健身效果白费的几个坏习惯，最后一点就是在生病期间依然坚持锻炼。 首先为他的精神点赞，但是这个真的不好哎。 对，这一点我是很有发言权的。我先来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会这样会不好，因为这是最危险的一种概念。在生病期间人体的免疫力和抵抗力都会下降很多，所以会在运动中出现眩晕啊，什么胸闷胸痛气短这种症状，我们就应该停止一切的活动，尤其是中老年人这个非常严重，有可能会猝死那种状况。 哇，这个真的要注意一些，尤其是这个年纪大的这个健身的朋友们， 对， 一定要注意。 对，第一时段最后40秒的时间，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小故事，就是我在大概前几个月的时候，因为我是风雨无阻，一定会去健身的。有一次在我生病的，已经感觉到头晕，然后嗓子发干，要感冒的时候，我坚持连续练了三天之后彻底病倒到嗓子完全无法说出任何无法发出音色， 真是 一段时间。然后在这个情况之下我还在不停的坚持，最后我这场病生了20多天的时间。 我的天哪， 大家千万不要向我学习。好了，我们第一时间的潮流梦工厂在叽叽喳喳当中就要这样很欢乐的结束了，大家不要忘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我们稍后见，拜拜。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这在白酒中可是并不多见。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但正因为董酒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所以没人关注怎么卖酒，董酒的市场就慢慢被其他酒所取代。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免费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 400-919-6188 400-919-6188， 用出厂价订个几瓶回去尝尝 400-919-6188 400-919-6188。 下期我们再见。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天津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resh Vogue Style Make Up Trending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五点到七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从办公室到健身房，不管你是齐刘海亚眼萌妹，还是中分霸气御姐，长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 欢迎回来，17:30，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 嗯，大家好，我是佳妮。 嗯，还要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 Tina。 嗯，大家好，我是 Tina。 我们的老朋友了， 刚才非常羞涩，然后一个时段过来之后，有没有感觉好很多？ 哦，好很多。刚才可能有点太冒汗了，然后紧张的赶路，然后冒一身汗的。 哎，那刚刚呢是我们的资讯时段，过了资讯时段之后呢，进入到今天的超模养成记环节。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讨论的主题就是办公室的一些坏习惯，你中招了吗？比如说有些人会以为自己在坐久了之后可能会有一些什么膝盖酸痛啊，包括哪哪都觉得不太得劲儿啊，那种感觉 浑身不舒坦， 浑身都不太舒服，可能就是因为你的某一些姿势而造成的。那么到底是哪些姿势？欢迎你们关注我们今天的超模养成记。关注我们的方式很简单，就是搜索到在新浪微博上面找到活力982，或者是在公众微信号当中搜索到关爱青年计划。如果想收看直播的话，可以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了。 大家可以积极的跟我们进行互动，正好今天我们 Tina 老师也在这里，有什么关于你自己身体上面的问题啊，都可以在这里向我们的 Tina 老师提出来，让他来给你们现场解答一下。 是的，其实呢，说到办公室人群，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会有这样的一个通病，因为有很多朝九晚五上班的人群，他们其实很想健身，也想追求健康，但是由于下班之后有些人可能真的要回家陪老人啊，或者是带孩子，他们可能确实没有一些碎片时间拿出来进行这个运动， 进行系统的健身， 确实没有时间，所以他们可能会选择走一些弯路，或者是通过有一些小小的捷径来达到这个瘦身的目的。所以今天在我们潮流梦工厂的第一个小时段，我们想来跟大家说的是，有一些办公室人群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时间健身，而导致走的这些减肥的弯路和一些健身上面所谓的一些小骗局，我们来想帮大家摘一摘，这个说一说这个事情。 让大家能够更清楚。 对， 这样的话就可以通过既健康，然后呢又比较好的方式去达到自己身材的要求。 是的。另外呢，我最近也看到一条消息，美国有一所大学说，在肥胖人口比例持续增加的同时，想减肥的人却越来越少了。在2017年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表明呢，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美国肥胖的人口比例在一直不停的 up 持续上升，但是想尝试减肥的人群却从56%下降到了49%，这是1988年到1994年这样的一个数据。对， 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就是胖子开始，就是大家开始接受这胖子的审美了吗？我记得那个时候看了很多的这个超模秀场，都会专门找那种 大码模特， 对 对， 来展示服装。大家好像对于胖这个事情就是保持一种接受状态。 不过我还是要跟大家表明了一点，就是说不是说胖就是不好，你就是丑，没有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们人体要追求一个健康。如果有的时候因为脂肪堆积过多而给身体导致增加了一些负担，带来一些病症，确实 不好。 对，这样确实是不好， 得不偿失。 对，但如果你是在刚刚比如说有想有一点小肉肉，刚刚好恰巧的范围内，那我觉得你追求任何身材美感，只要自己开心就好了。 对 吧，其实不用管别人怎么想， 活得开心。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想说的一些减肥走的弯路，就是我现在想分享一下在我们办公室里面就有发生的情况，就是会有一些会有一些大概在30岁左右的女性，她们就会觉得自己的新陈代谢降低了，然后已经变老了，会有这种感觉，然后她们就 想通过走一种弯路，比如说完全的来依靠一种叫做代餐奶昔的东西， 代餐， 对，来维持自己的身材或者是进行减肥。 嗯，我们经常看的那个代餐广告做得特别神乎啊，就是有这个东西你什么都不用吃了，你就可以几天几天瘦多少多少斤，几天几天瘦多少多少斤，它里面有这个那个那个这个，这个到底靠谱吗？我也很好奇。 对，所以我们想请 Tina 来解释一下代餐奶昔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嗯，其实我也没有真正去了解过它主要的成分，但是我其实接触过一次，有朋友推荐给我，他不是推荐给我，是他有一个，他我就不说他公司，他有推荐给我一套产品。 对，因为我们并不是指某一个牌子。 对对对，然后他有说要想让我帮他来推广，或者说他需要一个模特嘛，之后他也想让我给他拍一些东西，所以让我了解一下。那我当时有去尝试了一段时间，然后但是他其实所有的代餐饮就是奶昔营养的这些东西，它也是会建议你肯定是要运动的，配合运动的。 嗯， 反正我没有听说过任何一个就是代餐奶昔和这些东西，他说你完全可以不用运动，躺在家里就可以。我觉得很 对，我觉得其实不是人家奶昔的代餐奶昔的问题，你不能说人家是在骗你，而是我们很多的人对于这个事情，对他会有一个理解的误区，他觉得说，哎，我买了这个东西，就是买了一个踏实，我每天只要吃它，我至少不会胖，他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心态。 对 对，那可真是想太多了。其实所有市面上，包括一些减肥药，它都是会有一行非常小的字，可能在某个角落里面写着说， 拿放大镜看一下， 配合运动效果更佳哟。对，会这样，所以它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来帮助你身，对，辅助你做一个身体上的一些运转，并不是说真的完全依靠它就可以真的减肥了。 对， 还是一定要注意。 我觉得啊，我猜想它所有的奶昔这里面还是有一定的营养物质的。 对， 其实对有一些比如肥胖，他们乱吃，就是很多人会乱吃，比如暴饿了，然后加完班回家煮两个泡面什么这种的，其实对身体完全没有用，它肯定会只是会肥胖，我觉得。然后有好多油啊、调料、味精啊这一类的，我觉得健康就是那种代餐奶昔，它有它的益处，当然它也有它的弊端。有的人会长期因为吃这个，然后造成身体的营养缺失，它还是跟不上。我觉得量还是比较小，尤其是针对大量运动的人。我那一段时间在吃那个他跟我说也是代餐奶昔，然后里面富含蛋白质，然后我就挺吃的那段时间，然后挺吃那个的。但是我发现一个月之后，当然我运动量很大，我一个月之后我发现我的肌肉其实是有在我正常饮食的情况下要比我那个时候还要小很多，就是会变得很小。 真的吗？ 对对对， 肌肉会减少。 对，会减少了。对，就等于它的营养还是不足够了，我觉得。 那你那个时候是只靠这个奶昔，没有吃其他东西？ 其实有吃，但是就是它也会要求你控制你的饮食。 嗯， 我那个是完全没有它阻断我，就是让我完全不进正常食物的。 嗯， 但是它也会控制你的量，比如你吃多少蛋白质比例，吃多少，它会严格的控制，而且让你自己再做记录。 嗯， 当然我正常我的饮食就很规律了。然后按照他这个，我其实还是按照大概是我正常规律的这种饮食方式，然后配合他那个，但是我觉得肌肉量还是比我以前更小了。 那可不可以理解为代餐奶昔其实是和那种不太了解什么样的东西是健康食物的，然后体脂率比较高的那种肥胖人群来去吃，就作为一个入门的一个开始。 对，但是我觉得大家一定要认清楚那个，我觉得现在太多这种，有的他写了一些物质，因为我觉得中国在中 是不要看蛋白含量。 对，蛋白质有很多，就微量元素，很多营养物质它是否足够，而且我觉得现在中国的食品安全确实是一个问题，我觉得现在有太多种类的这种代餐的东西，然后我觉得有些东西它不是实质有营养的，可能 要心明眼亮才能。 所以大家还是要严格的来按照它的那个配料表，并且其实我觉得吃代餐奶昔可能会适合一些懒人，因为其实你还不如自己在家买一些健康的新鲜的食材，自己来做一些健身餐也是很好的。 不是有句话说什么药补不食补吗？ 对， 我觉得我一直还是挺提倡大家用正常的饮食，就是健康的还有健康的运动方式来维持自己的身体， 对， 让自己变瘦。对 对，那接下来我想跟大家说的一些就是健身走过的弯路，也是我自己走过的。 就是我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会去买日本的那种酵素来吃。 哦，这酵素我身边也有人吃， 五花八门，并且包装的非常精致好看。我曾经，我跟你们讲一下，我曾经吃过的有一种酵素呢，它叫做吃货的福音，它是一个黄色盒子里的，然后呢里面是一小包一小包蓝色的小药片，蓝色的那个小袋子，每一个袋子里面都有几个小药片，然后它给你主打的就是你在大吃大喝之后，把这个小蓝袋服下去之后，它就可以阻把你吃的那些热量给阻拦掉， 嗯， 妈妈就没有多余的油脂吸收到你的体内， 嗯， 对，就不会有任何负担，所以它叫做吃货的福音。然后我吃了很久很久，后来我忽然发现，哎，我每天吃的都很健康，我为什么还要阻拦热量吸收呢？ 突然回过神儿， 对，后来就停了。包括还有很多那种，很多包装的，就是说是让你吃了，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日本酵素叫做小剪刀，就是咱们这边给它译过来的名字，小剪刀，意思就是把你的脂肪咔咔咔全部剪掉，对。然后呢，也是每天要坚持吃几次几次什么的。但是其实我觉得，酵素这个东西对人体其实是比较健康，但是它并不可以减肥，它可以说帮你排出一些毒素，或者是 它里面有一些对身体好的物质来促进你的新陈代谢之类的，但是减肥的话，我觉得酵素大家真的不要想了。 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当时吃酵素是吃那种酵素梅子，那个吃完之后，有一次另一个我们宿舍的同学就不小心把它当做普通梅子给吃了，吃了两颗，结果拉肚子拉了一晚 上。是我们周六美妆板块的那位主持人吗？ 是他的梅子，但不，他不是偷吃的那个，结果拉肚子拉了一晚上。我觉得这个东西反而就是不仅仅是不能够让你去阻断你的什么饮食之类，反而会给你的身体带来一些不良的影响。这是我 不过其实 哎 Tina 酵素是不是确实可以促进肠蠕动，这个是可以的吧？ 是的是的，但是我现在仍然认为就是这类产品现在越来越多， 太多了， 对，我觉得越来越感到不太安全，就是， 重点是它的包装很好看。 对， 我之前还喝过一种也是日本的，叫做公主酵素，它是一个瓶子，你们看看我走了多少弯路都推荐给你们。它是一个瓶子，大概这么大一瓶，然后呢上面贴了一张非常美丽的小女孩的一个画像，就是公主酵素。它是喝的，每天得定时定点喝什么多少多少毫升之类的，对，但是当时都没有用。那个时候我没有正式健身之前，我一直都是现在这个179的身高，然后体重一直都是58公斤，然后我的体脂率也一直都是27左右，但是因为我的体重比较轻，在我这个身高，所以别人并不觉得我胖，都觉得我非常瘦，但那个时候我是一个瘦胖子。所以在吃了这么多产品之后，并没有让我的身材发生什么实质性变化。 我觉得这是肯定的，就是因为任何一类，我觉得就是刚才你提到的这个也好，还有包括左旋肉碱，其实这类产品，其实在现在就是特别多，有很多人都去。其实他们肯定是有自己的功效，但是所有的产品我觉得它肯定都是需要配合运动的。 对， 没有说躺在床上然后我吃这些东西然后就自然瘦，这是肯定不可能的。 是的。哎，我想了解一下，现在年轻的小姑娘们都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减肥？ 年轻的小姑娘，刚刚的那个酵素梅子就是一种方式。 他们还尝试过什么样的方法？ 还有节食啊，就比如说晚饭不吃，或者是配合一些水果、酸奶之类的。 这个其实也是现在非常普遍的，包括我看到，就在最近我还看到网上有帖子，有人说自己就是尝试什么3天断食法呀，什么苹果饮食法呀，就这种方式。我们想听奶奶聊一聊，我们现在说一说这个3天轻断食法。在这个市面上有一种说法呢，是说每隔一段时间要轻断食，就是3天只喝水，其他的什么都不吃，不摄入任何东西。这种方法到底可不可行？对身体真的很好吗？ 其实我觉得我好像没有太多权利来说， 就是通过你的角度啦，我们也不是一个 我，而且我没有具体的去了解这个他们所谓的轻断食，但是说实话我不是太推崇，因为我之前有过客户跟我提过这个轻断食，他们只喝一些果蔬汁， 但是我觉得他们体能和，当然我只接触在跟他们运动的时候有接触过他们，我觉得他们的整个体能和身体状态还是不太正常的，能量啊什么的都不是很充沛，精神状态也不是很好。对， 他所推崇的这种理念好像是说三天只喝这种果蔬汁儿，然后不吃任何其他的东西，可以帮你身体达到一个排毒的效果，从而导致把你的新陈代谢变得更加好，然后三天之后你再慢慢恢复正常饮食。 对，我觉得它还是节食的一种方式吧。然后它就是防止你的一些还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帮你增加一些微量元素，然后维生素什么的。但是还是其实是另外一种，我认为啊，从我看来，我觉得还是一种方式的节食。然后你身体在，我觉得三天和四天之内可能就身体排空了，身体里面就没有了。因为以前我听说过很多类似于这种的方法，以前就在印度就会有这种，就是瑜伽有一点跟宗教和瑜伽的这种，然后他们就是当你身体，就是他们认为当你身体不清净了，或你有一些病痛的时候，你可以把你身体里面的东西完全排空， 断食一段时间。 对 我看也有练瑜伽的朋友，他们会这样做。 对，他们 所以这样是不是就算要做的话，一定要在专业的人的指导和监督下做，千万不要自己进行一个这样断食的尝试，我觉得还是多少有点风险。 对，所以我认为就是在没有完全了解的时候，或者我觉得不要轻易尝试这种，我觉得对身体还是我不能说有一定危害，但是我觉得还是先要了解自己的身体，然后再这样。就包括现在，对，就包括现在之前有一段时间一直流行的生酮饮食，其实这些饮食方法现在有各种派系的断食方法，还有什么辟谷特别极端的。 生酮饮食是最近一两年来可以说是最火热的一种减肥方式，我周围有非常多的朋友进行尝试，并且我老公还在家里买了好几本那个生酮饮食的书，他好像是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健身理念的一种体系了。 不，但是其实生酮饮食法是在20世纪初期， 对， 它是治疗癫痫的一种方式。 是吗？ 然后后来被， 可以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生酮饮食法。 那我简单说一下，其实我刚才没有说完，其实就类似于这种就是比较偏门的饮食方法，我觉得都是需要医生来指导的。我觉得最好是有专业营养师的建议和医生，然后自己才能尝试。生酮饮食法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吧。生酮饮食法其实简单来说就是采取比例较低或者甚至没有碳水化合物摄入，然后呢有高脂肪的摄入和适量蛋白质摄入的一种就是饮食方法。因为我们正常情况下我们会是通过身体是通过糖分来供能，包括碳水化合物是我们每日就是糖原的主要来源。然后我们正常身体都是这样来供能的，通过碳水化合物。然后呢，但是生酮饮食法就是它是最后使用我们的脂肪，然后我们的肝脏会代谢，然后生成酮，然后最后让我们的身体就是我们需要一个阶段嘛，一个阶段这种的改变我们的饮食方式，然后使我们的身体逐渐变成由碳水供能、糖原供能逐渐变成就是用酮供能，就是用脂肪供能的方式来维持我们正常的生活和运动。对，就是等于给身体一个逆转。对，内部供能系统做一个改变。 然后你刚刚说他在20世纪初期是治疗癫痫病的。 对，是的。 所以这个方法的人也不会想到它竟然是这样的来历。 不过这个方法我们姑且不说它对与不对，但是我周围确实有朋友用生酮饮食法减肥下来非常多，整个人的样貌都改变了。我有一个闺蜜，对，一个女生，她之前就是那种瘦胖子类型，然后呢她有一段时间我没有见到她，她坚持的生酮饮食法，她就是很严格，她会吃那种热量高到让我不敢相信那种吓一跳的那种食物，比如说她是重庆人嘛，就吃那种重庆的辣火锅，完全像我这种人吃什么火锅就会涮水，但她完全不会，她就会把油全部都吃掉，还会蘸那个配料香油啊什么的，麻辣牛肉啊，完全不忌口，而且几点都吃，半夜12点也 OK。 但是她不吃任何 糖，比如说酸奶含糖他不喝、嗯、然后呢像是米饭他不喝，咖啡只喝黑咖啡，不吃任何碳水、嗯、面包，但是他会去吃一些油炸的鸡翅。嗯，对，这都是我们一起相处的过程当中我亲眼所见到的。他这样的饮食方法确实一直到现在为止保持很好身材， 说的我都想试一下， 甚至还练出了一点肌肉线条配合运动。 对对， 但是我内心一直是匪夷所思，因为我是另外一派，我的运动的理念，当然、嗯、这个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运动理念啊，并不能代表对与不对。我个人的运动理念就是啥也别说，就是练，就是我不太我是一个不太喜欢做一些舒缓运动的人、嗯、因为可能我的性格就比较活泼，对，不太喜欢舒缓运动、嗯、所以我也不喜欢去走那些也并不想走那些弯路，因为我觉得 躺在床上就可以瘦， 对，去吃那些油腻的东西会、嗯、怎么说，会让我内心不安，所以我不会去做这样的事情。 会内心不安，难道不是内心满足吗？ 为什么空气忽然安静了？所以 不理解你的思维方式。 因为我对生酮饮食法也是通过我这个朋友一直匪夷所思到现在。让 Tina 说一下，这就生酮饮食法是适合所有人群的吗？ 嗯，其实生酮饮食法不适合所有人群。 那适合什么样的人群？ 而且我觉得它特别应该就是生酮饮食法其实真的是应该在专业的营养师的就是 指导下， 对，指导下和有些甚至是医生的指导下来进行， 不然容易走向极端、嗯、是吗？ 因为有一些人他本身身体的，因为每个人个体差异不一样，就是身体有个体差异嘛，我觉得有的人可能、嗯、比如他身体比较弱，抵抗力比较差的、嗯、我觉得这种人可能他在做这个生酮饮食的前期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嗯、包括低血糖啊、头晕、恶心，这些都有可能出现、嗯、因为生酮饮食法是这样，它在就是养成它有一个适应期，在养成你身体功能变化的这个过程当中，你需要就是突然的改变你的这个饮食结构嘛、嗯、所以前期你要阻断所有，几乎是阻断，有的人特别少量，可能你每天只有一定吃差不多20克到12，有的人更极端，就是12克以下的碳水，这个不是只指米饭、馒头这一类了， 全部。 因为对，因为有一些像对，因为像有一些土豆啊什么这些蔬菜里面也是含有碳水的，嗯、所以他会把碳水 特 骤减，对，骤减。但是有的人我觉得肯定有一些人的身体是不能适应的。因为当我们碳水减少的时候，前期这个是适应期嘛，我们只有通过这个适应期才能把身体里面的功能逆转、嗯、但是这个适应期有的人可能就不行了。 但是重点是这个减肥法很多人都坚持下来的原因呢，是它除了碳水之外、嗯、你可以吃有很多的油炸的食物啊。 对啊，但是 那这样的话不能填补这个没有碳水的空虚吗？ 哦，当然，就是我们油炸的食物和适量的蛋白质，他们会给我们更多的饱腹感，就是我们就是会 很幸福。 对，但是碳水其实有一些人在减少碳水的时候，身体反应还是会比较敏感的。嗯，包括有的人碳水一停会比较急躁。我说的是刚开始逆转适应期的时候，当然后期如果他已经培养成。就是这种酮体身体是用脂肪来供能的，这种适应完之后当然就好说了。 我对这个生酮饮食法最大的一个疑惑忽然想到，就是我觉得我一直以为说每个人的新陈代谢，比如说我一天是1300卡、嗯、然后呢如果增肌期比如我要吃到1800卡，就按2000卡来算吧，那如果在生酮饮食法的时候不吃任何碳水，一直不停地吃油炸东西，吃到了2000卡，甚至比你代谢要多很多倍，这样也是会胖的吧？它应该也是有一个范围的限制吗？ 对，当然，我觉得它是，怎么说呢？吃到你饱腹为止，它是有，就是按照饮食的这个比例来定的、哦，而不是像我们以往其他的，我们有其他方法，比如我们计算我们的热量摄入，但是生酮饮食法是完全抛开了这个，它要改变你身体的功能结构，所以适应期里面它要求你在你停止碳水的摄入的时候，你吃高蛋白，主要是高脂肪，吃到你饱腹为止。但是其实高脂肪的东西我觉得通常情况下我们也不会吃太多， 对， 就可能就饱了。对，它应该在你它有一个比例要求，就是在你全部摄入的总热量的70%到80%，那就很多了。其实 听完这个 之后你是不是有点心动？ 我真的有点心动。我还听过一种说法，就是说好像 B 型血，我就是 B 型血， B 型血好像狂吃肉都不会胖一样，但是一吃碳水就会胖。 哪个说法？我给你 快 给你打个比方 一下， 就好像像那个有人说 A 型血和 O 型血的人很容易招蚊子咬一样。 好吧，我事实证明这个是不准确的，我就是那个最招蚊子咬的。 真的吗？ 对。 好，所以刚刚我们用了一个时段的时间来跟大家聊一聊，就是有一些在办公室的人，他们可能没有时间去健身，然后就会通过一些比较极端或者是不太正确的一些方式来进行 激进的方法， 对，来进行减肥，这样其实是不对的。也希望大家可以早点认清这一点，然后 接受现实， 对，回归到一个健康的道路。其实并不是说要每一个人的身材都变成什么魔鬼身材，并不用，只要我们的身体的机能都在正常的运转，然后每一个人都是很健康的一个状况就很好了。哎，那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稍后的第三个时段当中，我们会来聊一聊在办公室有哪一些不良习惯是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你已经中招的。不要走开，这里是 FM98.2 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 我是佳妮， 我是 Tina。 好，我们稍后见咯。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用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不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还有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 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 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欢迎回来。18点01分，这里依然是 FM98.2，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 嗯，大家好，我是佳妮。 嗯，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 大家好，我是 Tina。 嘉宾的变化太大了呀，从第一个时段当中 Q 到他就紧张的语塞，不知道说什么，到现在为止已经开始自报姓名。 对 的，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或者是在新浪微博上面直接搜索活力酒吧，就可以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了。那今天我们超模养成记的主题呢是办公室的不良习惯，你中招了吗？ 中招了吗？ 首先想来聊一下到底什么样是办公室的不良习惯，有哪些不良习惯可以列举一下吗？ 其实我们之前还特别做了2期节目，好像有聊过那个上交叉综合症和下交叉综合症。 哎，我刚好都在。 对，然后其实这些就是我们都其实都是因为我们长期的工作习惯或者姿势然后造成的。当然现在还有一些人，比如这也是我接触的很多上班族跟我在分享的，他们说比如他们经常感觉膝盖酸痛，他们很少运动，就是每天坐在办公室里紧张的工作，然后肩颈酸痛，腰椎腰部酸痛。对，然后有一些人甚至就是在锻炼的时候出现了一些比如骨盆侧倾的问题，然后他们在发力的时候会向一侧歪，或者严重的有一些人他会出现一些比如坐骨神经痛啊，一直腿发麻呀什么，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平时的坐姿引起的。 坐姿可以引发这么多的问题。 对，因为我认为就是大家可能有时候工作时间比较长，8个小时。 对， 然后呢 尤其程序员还得坐更久。 对，然后 对什么，对，你坐过那么久吗？ 程序员 我也有学习的时候坐了很久，坐一整天。 然后有的时候甚至还要加班工作。然后我们经常忽略了我们的就是身体的状态，有时候我们比如长期翘二郎腿。 对， 对对， 那肯定你的脊柱啊和你的，其实当你翘二郎腿的时候，对你尾椎和骶骨的压力是不平衡的。 我低头看了一下我正在翘着的二郎腿，快我放了下来。 对，然后有时候会压迫到你的一些神经，就是说这些就是其实好多人觉得啊那么严重，因为我们的时间太久了。 对， 其实我们坐的时间太久自己不发觉。对， 一个小时没关系，8个小时，那 对，一天 8个小时， 那一年呢？ 对， 一周呢？ 这笔账一算下来， 这是我们上学学到的量变引起质变。 对， 你可能偶尔翘个一两分钟其实没关系，但如果长期有这样的一些习惯的话，可能真的会给身体造成一些不适。 对，很大压力的。 嗯，哎，佳妮，像你这种年纪又轻、长相又貌美的女孩子，那你 你会 说了我已经无地自容了。 你会有这种情况吗？比如说上学的时候， 我高中的时候，应该说初中高中的那段时间，还是一个戴着眼镜天天学习的那种状态。我一天真的能做就是很久。 你是学霸类型的女孩子吗？ 因为我们那个当时的初中要求特别严格，重点班，然后每天作业一开始我写的慢，都要写到就甚至要写到12点之后，所以加上写作业的时间，再加上上课的时间，绝对超过8个小时坐着。那个时候呢， 那真的是学霸，只有学霸能写到12点以后，因为像我这种不是学霸的人，就是很多不会写的，所以写不到12点以后。 我只是怕老师而已，所以每一次都就是特别认真的写作业，然后明显就感觉自己的身体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姿态上面，而且会感觉自己的这个肩膀，直到现在我还有这个毛病，就是一直写久了字，肩膀的这一侧就会很痛很痛。然后我也一直在想改变这个问题，但现在再通过健身有改变一点，但还是不能坐太久写东西， 就这边右侧肩膀会疼是吗？ 对， 很明显吗？只有这一侧， 就是写字写久了，大概超过1个小时之后，这一侧就开始疼。 天哪， 我好像是有点就是隐蔽的高低肩。 这个其实这个问题其实也算是很普遍。 对， 对， 是的。 也可以提醒大家再次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在新浪微博上面找到活力982，或者是在公众微信账号里面搜索到关爱青年计划。如果想收看视频直播，就点击右下角有一个提示视频直播就可以了。 可以。 那接下来，对，接下来呢，我们就让 Tina 先来给我们列举一下。 Tina， 不然你到表演区去。 好的， 对， 好的， 给我们列举一下到底什么样是一个 错误的， 对，错误的姿势，可能有很多大家都中招，但只不过没有发现。那我们现在在表演区呢，噔噔噔，摆放了一个办公室经常会见到的这种转椅，大家可能都会坐在这个椅子上面，因为我办公室里面就是类似于这种椅子，还可以转来转去，我就会很习惯翘着二郎腿很愉快的，对，很爽。哎，现在 Tina 已经到了表演区， Tina 你可以拿一下话筒。 老师给 Tina 拿过来话筒。 对，稍等一下，导播老师正在给 Tina 递话筒。 我其实很好奇，就刚刚咱们说到那个引起膝盖痛的那， 对，我也 是 有点不理解，我在想为什么坐着的话对膝盖也没有什么压力，为什么膝盖会疼？ 我只能想到的就是腰椎， 你知道吗？我一直听说一种让膝盖疼痛的方法，就是我冬天穿的很少，然后家里的长辈就会说，你穿的这么少，你以后膝盖肯定会疼。 你妈觉得你冷那个说法， 对 对 对对 对， 要穿秋裤。看，好像就说这个风湿是导致膝盖痛的一种方式，按老一辈的说法，也不知道这个，就是你如果露出来膝盖的话，慢慢它会受风，就会让 有一些湿气， 对，有湿气入侵，就会让你在湿的时候，那个时候膝盖就开始痛。我妈妈就 是 这么说， 看了很多那种最近很火的那种轻功剧。里面就会有这些 轻功， 什么娘娘，您已湿气太重，无力挽回。 湿气太重了，还不至于无力挽回。 会有这样一些桥段，就是什么多年淤积的一些湿气啊，好像就是会跟咱们国家的一些传闻，包括中医的一些理论，适合这种湿气什么是有关系的。 千万不要看轻功剧来学习健康知识。 轻功剧里面有些知识确实是很奇怪的。 好，看 Tina 已经做好了。 哎， 我们来给 把画面给到 Tina。 好， 来介绍一下。 好， Tina 现在你可以讲话咯。 那现在我来大概就是想一下大家经常，我想象一下大家可能会存在的一些错误姿势。 好。 当然没有桌子，我就假装，一般情况下有的时候 要不要给你拿一个模拟的小桌子，前面那个椅子就可以。 倒还好，就我只说坐姿吧。膝盖酸痛其实大家就匪夷所思了。其实呢，膝盖酸痛如果我们坐的时候把我们的脚很多时候会往里收，这样。 哦，确实会。 其实对，我们膝盖使劲往里收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腰你没发现也是往前了。 我们 正常，对，正常放腿的时候，可能我们正常的躯干是一个正常的姿势，但当我们把脚往里收的时候，腰椎就受力了。 哦， 那这个时候长时间其实我们的这个膝盖位置肯定也是会有压力的。 嗯，然后我们的腰就会往前，那我们肚子就会打开了，腰椎现在就是向后倾的，然后压在了我的腰肌上。有很多人会有腰肌劳损的问题，就是腰部肌肉老化，其实就是 因为这个原因。 对，然后你这样的时候，你这块向前了之后，你脖子还是会向前含胸。 嗯 啊， 对，然后你说你肩膀疼痛的这个问题，其实就是你的斜方肌一直这样，比如这样向前的时候，鼠标的时候，你的斜方肌是一种持续发力的状态。 对，写字很用力。 对，然后它很快它就会像痉挛啊，或就是没劲儿、力竭、累了。对，然后 每次我都在给自己做按摩。 对，但是长时间下来的话，它就会肿起来、肿胀。 哦， 然后还有一些不良姿势，刚才我们说到膝盖问题，有的人膝盖酸痛就是他长期这样收腿， 嗯， 或者其实翘二郎腿，这样其实有的时候也会造成我们腿部的不适。那我这样正面哈，首先我们看翘二郎腿的时候，其实我很难把我的身体是处在一个正常状态， 嗯， 我肯定会是歪的。 对， 而且我 曲着。 对，而且我真的有一个客户，他有他换了一个新的办公室，他有自己的独立办公室之后，我发现他在运动的时候会发现一些问题，就是骨盆侧倾的很严重，然后他总是向一侧歪。然后后来我问他，我说那你，我突然有一天我想到，我说问他，我说那你平时在办公室的时候你都是怎么样做？ 嗯， 我想知道。 嗯， 他说啊，我就这样啊， 葛优瘫办公室吧。 而且他永远只是向一侧瘫，而且他永远只是翘一侧的腿，所以他骨盆发生了侧倾。 听起来很可怕，就是这种看起来很舒服这些瘫坐的姿势，时间长了之后却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不适。 对， 而且刚才你们知道吗， Tina 刚刚说，我不是在说我看了一下正在翘二郎腿的自己吗，默默放下，放下了之后我就换成了刚刚演示的那个，就是把腿往回收的那 个 动作。哎，对， 哎，我们还真的不知道这个往回收腿它是一个错误的姿势。 你也在这样做？ 感觉就是平时上学的时候都是这样做的，就很乖巧的，然后再把两个手放在这 儿。对，还挺 乖的，我觉得挺正的，那种 感觉是一个那种好学生的标准坐姿。 对，大家可能就是一说到坐正都是想到上身会很正，但从来都没有想到腿要摆正。 是，确实。 嗯，刚刚 Tina 给我们演示了两个不良的坐姿。 嗯，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 Tina。 嗯， 对，我现在二郎腿我们说完了，但是二郎腿造成的危害其实有很多。 嗯， 我还想稍微再列举一下。 来吧。 首先，我们的骨盆是一个偏，就是偏的位置，这样造成我们的骶骨的和就是脊椎的压力其实是不均衡的。 嗯， 而且我们会向一边倾，就是像之前我提到的，我们会引起坐骨神经痛，是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这有一侧的压力会特别大，然后它会压到我们的坐骨神经，这是很严重了。然后反正是你的脊柱是一个不正常的位置。 嗯， 然后就是正面的其实就是我们长期含胸的时候，我们的背部会往后凸。其实我们所有的不良坐姿，其实对受到危害最大的其实就是我们的脊椎。 嗯， 然后从而我们前后侧肌肉会开始发生不平衡。 嗯， 那我们这样含胸的时候，斜方肌高耸起来，然后背部是往后凸出来的，那前侧就收紧了。嗯，胸大肌就拉紧了，这样我的侧面看，我的脊椎还是没有依靠的。 嗯 嗯，我觉得对，还是比较危险的。 嗯， 所以我建议 正确的， 现在我们先是 先说问题。 对，先说问题哈。对，那其实就是一些这样的问题，含胸驼背。 嗯， 然后要不就是腰部没有支撑，完全的，对，完全瘫着。或还有一些人比如这样，我想到了，对，有一些人这样，他的腰椎是完全向后顶出去的，这样窝起来 不会难受吗？ 把骶骨，对，很多不良的姿势。 嗯， 然后会造成身体的一些变化，因为时间太长了。嗯，因为我们都知道有些肌肉它在就是长期适用的情况下，比如我不用的话，它就会就是退化，会就是退化和适用性萎缩。 嗯 嗯， 就像我们如果有一条腿受伤，我休息3个月到6个月，可能等我再恢复起来的时候，它就会比我另外一条腿弱很多。 嗯， 其实就是这个道理。 哦， 我们长期去拉长我们的任何一，因为我觉得坏习惯，大家都会有自己的坏习惯，然后一直维持那个坏习惯。 对， 对，所以翘二郎腿的永远都是只翘那一条腿。嗯， 我也 歪着的可能。 对，我还想问，就有人会觉得 我这二郎腿翘一边不太好，我两边一块翘，就是这边翘翘那边翘翘，是不是就没关系了，就平衡了？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呀。 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吗？我一直特别好奇，因为从那个好像听起来是那么回事儿，但实际上就是翘二郎腿，我两边轮流着翘，是不是就不会引起那个力量的不均衡了？ 对，我觉得如果这样说的话也是有道理。我可以定一个闹钟，就是右边翘一个小时，然后左边翘一个小时。 但重点就是你不可能做到完全的平衡呀，嗯，对不对？一定是有一边是多翘的，或者是你习惯那一边比较舒服，你才会翘起来。嗯，然后说到二郎腿的这个问题，我有一个就是亲身经历吧，一个非常惨痛的经历，就是我因为我是有两个孩子，所以我抱孩子的时候有一个不良坐姿，就是我会习惯把孩子的头放在我的左手这边，这样抱起来，然后同时呢把我的左脚翘一个二郎腿翘在腿上，这样就可以对很好的有一个支撑给它固定住。然后呢这个习惯大概坚持了很久，非常有毅力，就像我健身一样有毅力，坚持了很久。忽然有一天我发现走路的时候，我每走一步路，我的就是左腰的那个位置 都会疼， 好像就会有点疼，一走路就有点一瘸一拐的。但是当天疼的不太严重，所以呢我没有把这个事情当回事儿。大概过了一天，到了第二天的时候，我已经完全下不来床了，根本就无法动弹，很严重。最后我这个情况大概持续了两个星期，我也两个星期没有健身，因为根本无法做任何就是有负重的动作，就会很不舒服。所以我想问一下 Tina， 我这个跟翘二郎腿应该是有很大的关系吧？ 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因素可能是翘二郎腿造成的，因为我们翘二郎腿的时候受力是不均衡的，而且你有一个孩子的重量。 对，而且重点是我那个疼到什么程度，夜里睡觉会被疼醒，不能翻身，然后如果要想下床去做任何事情都要费很大的力气，就感觉自己天哪，感觉自己一下步入老年。 对，是因为你真的受伤了。 哦，所以如果就是因为当时我还不知道通过怎么样的一种方式来缓解这种疼痛，如果要是有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或者是有谁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做，就只是卧床休息吗？ 应该怎么去调节？ 我们现在在讲的这些不良姿势其实是在预防这些就是受伤的情况发生或者疼痛发生。 哦，我明白。 比如劳损啊，预防它发生。但是一旦不管是肌肉还是软组织受伤受损也好，还是骨骼病变也好，那这很严重了。当然这些我觉得唯一的方法只能是休息。所有的受伤之后是只能通过休息来先让它恢复，才可以再锻炼了。 明白。所以最好的方式还是通过一些提前的一些正确的姿势来预防它，最好是这种悲剧不要发生。 嗯， 那 Tina 你可不可以演示一些什么样的方式是安全的，坐姿是正确的？ 正常的姿势其实有一点累的，但是真的只有这种姿势会让我们身体保持一个均衡，比较均衡和平衡的受力。首先我们的脚肯定是要向前，就是90度也可以，保证我们的膝盖在脚尖的前面就可以了。这样的话膝盖是有压力的，而且腰椎的位置肯定是不正常的。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其实尽量有的时候我觉得椅子可能不是这样的，但这个椅子其实就很正常了，我们尽量靠过来，把我们的腰椎这个地方靠住椅背儿，其实就好了。然后腿放在一个自然的垂直的角度就好了。对，还有我们的，其实电脑也很重要。有的人电脑，我觉得键盘一定要在自己的正前方。可能确实有一些人把键盘搁在一边，然后这边放一个电话或怎么样的，然后他肯定打字在做，或者他接电话的时候，他肯定就是长时间这样。就是扭来扭去，所以我觉得键盘最好就在自己的正前方。如果可以的话，我比较建议大家，如果久坐的话，我比较建议大家可以在自己的这个腰部这个地方垫一个靠垫。 这样会缓解， 这样就很对，很容易就靠在这里，然后就有支撑了。不然你可能会因为这样坐的时间久了会累，然后你会往后窝，或者往一侧倾，或者翘起二郎腿，其实也是在变换你自己的发力方式嘛。你长时间用一块肌肉久了或者酸了，你肯定会找到一个更舒服的姿势去 做，我觉得后面靠一个靠背，然后尽量保证我们的腹部向里收紧，就尽量吧。我觉得当你想起来的时候，可以稍微让腹部，而不是这样凸起来或者窝起来的。 嗯， 对，坐着。 哎，我们还有一些同事，他们会觉得说，发现了这种长期坐着办公会不太舒服。 嗯， 所以我认识几个同事，他们是站着办公，就是他们会把电脑放到一个很高的位置上面，然后就不让自己坐下。这样 在想象那个画面， 对啊，就是很正常，就站起来 啊， 电脑 把那个键盘放高一点， 对， 那种感觉，这样是不是应该会更好一些？ 这样好吗 ，Tina？ 经常站着， 对，现在有很多公司就是就是在意大利，就是全球最顶尖的一个器材厂商，Technogym， 我不知道你们知道不知道，就是专门做健身器材的厂商。他们其实在四五年以前就推出了一个就是办公室的健身球，就是专门坐着办公的健身球，然后包括现在他们也在主推这个。然后还有差不多五六年前，有朋友曾经给我介绍了一个，因为他在华盛顿区，然后他就给我介绍了一个他购买的一个椅子，那个椅子就是完全是半站立，是这样的。然后他是完全，他说他是按照人体工程学，然后超贵，然后定制的这么一个椅子，就是这样，就是他只托住了你的臀部，然后差不多类似于半站立， 专门办公的时候用。 对，但是没有靠背，所以你的身体，他说他按照人体的工程学来做的，而且他对你的可能对你的身体的肌肉发力会有要求。 我想知道这个椅子多少钱。 哦，我真的忘了，但是他刚才跟我说的是，他那个时候跟我说的时候，我感觉好昂贵，好像是7万左右人民币。 天哪！ 妈呀！ 对，啊，但是已经是很多年以前了。对， 典型的花钱找不自在。 没有，但是它理念是说会让你在这样的一个坐姿当中，能够让身体达到一个，就是肌肉可能不会变得很紧吧。 嗯，我觉得这个比较适合程序员，要是咱们平时上班的人，他们可以完全可以就是久坐之后起来再活动活动再坐下呀。这样 主要是这个椅子的价格实在是有点太贵了。 对。 对，我当时也是被惊呆了，但是我觉得就是我通过这个，我觉得大家其实不是就在很多先进的国家，我觉得大家都很重视这个，就是人对重视这些问题。 嗯哼，我觉得那个球咱们还是可以推崇一下。 对，那个 Tina， 你刚刚说的那种办公室用的那种健身球和瑜伽球是一样的吗？ 对，它就是瑜伽球一样的，但是它就是在瑜伽球外面包裹了一个比较有摩擦力的布， 嗯， 而且它的球的型号也是可能跟普通不是可能是它跟普通的那个瑜伽球的大小会有区别，它有两个 size， 一个 size 是适合比较比如是一米几以上的人，然后有一个小的 size 是适合它的高度刚好让你保持一个身体的一个正常坐姿状态。 它的意思是让你坐在那个球上面， 对，办公，这样的话你 代替了椅子， 对，这样的话你就既没有不良姿势，而且还可以让你的核心一直持续的受力。 可是它那个高度会跟办公桌的高度是匹配的吗？ 对，它有两个 size， 可能是针对办公桌，就是标准的办公桌是有考究的，应该是。 啊，做大一点的这个。 对，有一个大一点的型号，然后有一个小一点的型号。 嗯。 说到这里都想尝试一下，就做瑜伽球，写写作业看看是什么感觉。 那你再回去考高考一次呀？ 没有，我现在有很多论文要写。 哦，对，因为佳妮现在正是大四， 在读研， 哦，在读研了， 很恐怖。 好，时间剩下4分55秒，那我们今天的第三个时段呢，跟大家聊了聊办公室有哪些不良的习惯，大家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可以回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看一看 Tina 教练到底给大家列举了哪一些不良姿势，你有没有中招？那么在接下来的最后一个时段当中呢，我们要送上干货了。 对，干货要来了， 就是要让 Tina 教练来教大家怎么样去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应该通过怎么样的一些姿势，就比如你现在膝盖出现酸疼或者肩颈很疼，在办公室里面我们应该 怎么来 调整一下解决它。那也请大家不要走开，稍后还更精彩，还可以关注到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 对， 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进行收听收看了。我是小雨， 我是佳妮， 稍后见喽，拜拜。

董酒的市场就慢慢被其他酒所取代。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免费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 400-919-6188 400-919-6188，用出厂价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 400-919-6188。下期我们再见。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五点到七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从办公室到健身房，不管你是齐刘海、辣眼萌妹，还是中分霸气御姐，长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 18:31，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2 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 大家好，我是佳妮。 大家好，我是 Tina。 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 Tina。 欢迎 Tina。 那么今天呢，我们节目的主题是健身、办公室的不良习惯，你中招了吗？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酒吧，或者是在公众微信账号当中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沟通和互动，还可以收看视频直播。那么刚才在第三时段当中呢，我们展示了一些 不良 有哪些，对，哪些坐姿是不良的，比如说翘二郎腿呀、然后长期坐着这样弓背呀，各种各样的都是不太正确，会导致我们身上有长时间积累下来会有一些不舒服的地方和一些病症出现。那么今天在我们潮流梦工厂的最后一个时段呢，这样吧，我请 Tina 和佳妮都到表演区去，然后呢让 Tina 让佳妮可以再来演示一下不正确的姿势，然后 Tina 现场来帮他指导，看看怎么样纠正过来，或者是关于一些问题我们怎么样的调整啊，身体很舒服，缓解一些。好 好的， 那 我就去表演区了。 好的，再次提醒大家，可以通过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到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或者是在新浪微博上面找到活力982就可以了。那我们接下来要展示的一些动作和一些案例呢，可能就跟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你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很多人都是上班族，在工作的时候会遇到就是各种各样你以为很舒服的姿势，但其实已经在给你身体造成一些压力，或者是甚至有一些不对称，比如翘二郎腿啊，就可能让你某一边的力气比较弱。好，现在佳妮呢已经非常悠闲的翘了一个二郎腿，出现在我们的表演区了。好，我们把话筒和时间交给 Tina。 现在我就是教大家几个就是放松比较可以让我们做伸展，因为我们如果长时间在办公的地方，就办公的座椅上坐久了之后，我们会发现肩颈啊特别紧张酸痛，然后腰酸背痛，然后 各种各样的 问题。对，然后现在我可以从上到下带大家简单的伸展一下。我觉得第一个动作 我们要在椅子上吗？还是我来帮你打 是在凳子上就可以完成的，还是要站起来？ 就在我们的工位上。所以我觉得这些动作我觉得大家可以，比如如果我工作8个小时，我觉得至少每4个小时其实就可以做一下。是我第一个动作是针对我们的胸部，因为我们长期这样含胸嘛，这个地方会很紧张，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动作我们可以做，比如扩胸，我们拉住椅背儿，或者有一些椅背儿是低的话，我们可以这样拉住，然后向前挺胸，就好了。 就是让胸部有一个拉伸感。 对，然后让我身体向前，当然收腹，我的 要保证所有的动作都要保证我的腿是一个正常角度，肯定不能说我这样去做，这样去做，对，让脚落实，然后收住腹，然后骶骨做好之后，我的手可以拉住椅背，然后使劲挺胸向前，这样保证深呼吸就好了。当然收住腹部，或者如果椅背高的话，我就可以直接这样拉着。对， 那这个动作是就是持续还是要做动态的？ 就是持续就好了，找到一个最拉伸的感觉，持续就好了。其实 大概要持续多久？ 我觉得在这儿停顿做十个深呼吸吧。 十个深呼吸， 对，把肩打开收腹。对， 哎 Tina， 这个动作要肩胛骨要收紧吗？ 对，就是要收紧你的肩胛骨，就是把你的肩要沉下来，然后打开。其实我觉得一般那个木凳子会比较好一点，这个也可以吧。然后这样，对，然后打开，然后把肩胛骨向后收紧收腹。 深呼吸。 我刚刚看他们两个吃饭的时候自己试了一下，很舒服。虽然我们直播的这个椅子是没有靠背的，但是也 OK， 我只需要扶住一个地方当支撑点就可以了。 对， 我想来试一下。 好，佳妮可以来试一下。 是这个样子，先把两个胳膊。 对，首先你要把你这个，比如腿先放在一个正常的位置，让它自然对踩实落地，然后一会儿摔倒了，然后收住腹，骶骨做好之后收腹。对，然后两个手打开，把肩撑住，然后两个手打开。我觉得对你的高度可以在这儿。对，你还可以再往后坐，我觉得完全坐到凳子，对吧？你可以，其实有一些椅背是完全直的那种。我觉得他就可以完全贴到椅背上来做这个姿势， 对， 就对他的躯干会比较安全。当然你要收紧肋骨，肯定不能往前，然后收紧腹部，然后或者你拉下面呢，我觉得下面会更舒服，这样对，手就放在这儿。 是的，大家如果正在车里收听我们节目的话，也可以这个时间段堵车嘛，可以等红灯啊，堵车的时候 对，可以拉一下， 可以在车上试一下，可能会缓解一下疲劳。 对，然后你收住腹，然后身体向前，有没有感觉这儿？ 有很强拉伸感吗？ 很紧张了已经。对，可以再自己先。 刚刚那个佳妮说她有很强的拉伸感，然后 Tina 就说她很紧张，所以我们怎么样来判定一下自己就是肩颈部位算是很紧张，就是稍微一动就有拉伸感。 对，就是你拉伸的时候，如果你很酸的话，肯定就是太紧张了。 哦， 这一块。然后你可以尝试一下这个动作，你把你的肩，把你的身体坐出来一点，就是向前坐到凳子的前面，然后看你的手能不能垂下来，在这儿，对，还可以再向前。当然这个凳子有点不稳，我觉得有一些工位那个凳子会更稳更好一点。然后收住你的，也是收住你的腹，把身体稳定住之后，把你的肩向耳朵这边提，然后向后绕环，你整个肩背这个位置是应该也是有酸酸的感觉。对，你可以做8次试一下。对，每一次都拉下你的耳朵，当然你要收腹啊，除了肩膀动脑都没有动。对，然后呼气，对，向后再远一点，对，挺爽的吧，对吧？ 这个动作还挺累的。 佳妮要对准话筒讲哦，可以讲一下你的感受。 对，我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明显感觉可能是因为我昨天去健身的原因吗？就感觉我的这个拉伸感，我昨天有点落枕，所以这一侧的感觉特别明显。 在这一侧， 然后会感觉就是明显的拉伸，而且在做这个的时候，刚刚 Tina 老师说到，一定要到这个耳根的这个位置嘛，你要做幅度够的话，其实是一个很累的动作。如果要是偷工减料还好， 然后你可以向后绕环8次之后，再从后往前绕， 再逆时针的再来8次。 对，当然整个过程你都要，身体要保持稳定， 身体保持稳定，我试一下，哎，这个就是换方向的话，绕起来感觉它锻炼到的是不同的这个感觉，是前面的 肌肉的拉伸，一个是对前侧的放松和拉伸，然后绕回来的时候就是后侧，整个等于我们整个肩胛的位置都得到了一些放松。 哎，好爽啊！做完之后，虽然没有做几个，但是其实做标准的话，一个就已经有点感觉，可能是我太紧张了，我的这个肩膀有点紧。也是平时看电脑干嘛的很多，包括什么在宿舍里面看 iPad 呀，或者是看一些剧啊之类的， 趴着 就经常还会趴着看，在凳子上面就这样， 演示一下。老板坐姿，这样时间久了，你会觉得某一个部位有不舒服吗？ 我会感觉尾椎骨特别难受，尾椎特别难受，还有腰部很痛。 嗯，因为压力全部都在你的尾椎，你这样瘫的时候，北京瘫的时候，是这是什么瘫？葛优瘫。 葛优瘫。 嗯，对。 这个有什么好的缓解办法吗？ 嗯，就是不要葛优瘫，缓解办法就是坐直。对，可以啊。你说拉骶骨，你尾椎疼的话，只能是改善你的坐姿。当然，如果你觉得你背部很紧的话， 背部、腰部都 很紧、很酸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通过我们放松脚的时候，同样放松我们的背部。我可以给你，对，我可以给你做一下示范。 来， 缇娜现在现场想到了一个可以缓解，就是腰部如果很紧张，应该用什么样的一个动作来缓解？ 其实我们长期久坐的时候，我们后侧的这个腿后侧的肌群都是长期就是处于一种就对对对，我们其实可以让它放松一下，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尝试把身体坐直，然后呢当然别往前也别往后，就是坐直然后收腹，把你的胸尽量靠往你的骶骨这个方向拉回来之后，把腿伸直蹬出去，向前延伸，使劲发力。对，然后你的手呢可以尝试去构住你的 抱一下腿， 对，构住你的腿，对，这样你的后侧腘绳肌被拉到了。当然你肯定不能歪着坐或者怎么样，就是先对先坐好，然后收紧腹部，然后手抱着你的腿，然后呢这样把你的背向后顶。这样你整个背部都拉伸到了，还有或者你再往前勾的时候就拉到了你的底这个位置，对，或者你弯曲回来，然后深呼吸， 稍微弯曲一点， 对，你弯曲回来都可以，你可以先蹬直然后再弯曲，有的人可能拽不到，然后这样其实你的背整个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扩张的感觉，向后，然后深呼吸，然后你再拉回来的时候， 这个一条腿要做几次呀？ 好酸啊，所有自己都很酸。 一条腿大概要做几次？ 对，我觉得就可以慢慢的这样拉住之后，这样还是做十个深呼吸吧。其实尽量避免自己猛发力或者发猛力或者弹震的，对，就是找到你很，只要你姿势正确了，你就能找到那个特别抻拉的感觉，然后在这个感觉上停顿，深呼吸的时候它就有会有就是对拉伸的感觉了。 我想来试一下，我来试一下。 大家如果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坐姿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给我们留言。 身体坐直，对，然后收紧腹部，这身体坐直，骶骨坐正常位置，就是说你不要弓腰和肋骨前往前推，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就是在任何你做刚才我下面说的所有动作里面都要注意这个，先把身体躯干稳定住，然后稳住你的重心，然后现在可以把你的一条腿向上推起来，对，然后脚这样可以，然后你现在其实就感到大腿，先是感觉到大腿后侧的拉伸，对吧？ 我竟然是小腿拉伸，为什么？ 小腿太紧张了， 感觉抱不起来，太沉了腿。 对，你可以只拖在你的膝盖后侧也可以，但是 对，但是你腿也可以蹬直吗？对，这样你没有感觉到这儿拉伸吗？ 感觉到了，但这边 对，然后你的腰是向前挺直的。 我这个动作真的好难做标准啊！ 你现在感觉是腿部拉伸后侧了吗？ 我感觉到就是都有拉伸，整个都有拉伸。 对，然后现在你可以尝试把你的背往后推， 这样。 哎， 真的有感觉。 对，你把手可以再往前拉呢。 更有感觉了，就感觉整个背的这个后侧，尤其是就是靠近尾椎的那个地方都被拉伸到了，很酸，越来越酸。 那你现在就要自己坚持做十个深呼吸啊，可以感受一下。 对，可以低头， 我开始出汗了， 加油。 蹬不直吗？ 蹬得直， 不用抬很高，其实对，蹬直让大腿后侧这个地方拉伸到，然后收住你的腹，然后低头把你的腰向后顶出去。 现在就是感觉开始冒汗了，这个姿势还挺累的。 已经开始冒汗了吗？ 因为他这个动作就有点拉伸的那个感觉，如果韧带不好的话会很痛。 你可以稍后换一下腿，把两边都拉伸一下，站再站起来感受一下。好， 这条腿可能更客观一点。 看你在蹬起来的时候，你身体就已经跑偏了，对， 跑偏了， 注意事项了，这个动作 对，你要坐直啊。对，然后把脚蹬出去。 我就像是一个橡皮。 对，然后拉起来。 好。 大腿后侧有感觉吗？ 有感觉，这条腿更明显一点。这条腿拉伸的感觉，感觉整个尾骨都有拉伸的感觉。这条腿就是明显比那条腿要更吃劲一点， 更紧张。 嗯， 然后你可以现在把你的腰和背向后顶出去，对，借着你手的这个劲儿，对，当然这儿还有拉，这儿也有拉，对吧？那骨盆不要歪哈。 帮我看一下有没有歪， 我从镜头里面看是没有歪的。 对，镜头里看很优美， 这个动作还挺好看的。 如果没有粗壮的小腿。 好，佳妮，你大概在做几个深呼吸之后可以站起来感受一下，看看有没有帮你拉伸到。 我现在都已经明显感觉我的这个胯根就有那种拉伸的感觉，很舒服。因为平时好像就是我翘这边二郎腿比较多。 对，刚才你说你这边紧张的时候，我就其实我特别想问你，刚才你是不是一直有翘二郎腿，然后后来没有问。 嗯，我就平时爱翘这边的二郎腿。 我是跟你反方向， 来，我来站起来感受一下。 好，丹妮，你可以感受一下，跟大家讲一讲。 啊，好舒服， 是感觉一身轻吗？ 我现在感觉我整个人，就是在这个感受上面瘦了好几斤， 可以轻盈的跳起舞来。 对，很舒服，很舒服。这就是痛都是一时的，痛酸痛都是一时的，起来之后真的很爽。 拉伸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可以称之为酸爽， 嗯， 又酸又爽。 那我们接下来 Tina 再给我们介绍一个这个矫正的姿势吧。 啊，可以，就是刚才你说到你那个就是好像大腿外面这个位置还是也挺紧张的，对吧？ 嗯， 我突然想到我们可以把身体的两侧放松一下。嗯， 身体的两侧可以放松， 对，就是扭转一下躯干。嗯，我们还是当然还是把脚踩实，落地踩实，然后不要往里收，也不要向外太放松。嗯，踩实之后我们收住我们的核心，然后呢这个手其实可以扶住我们的腿啦。 嗯， 然后另外一个手就可以转过来扶住椅背，这个椅子有点高对我来说。然后对，然后当然核心一定要收紧，不能乱七八糟的这样做。 嗯，这样没效果。 嗯，我觉得这样吧，我往前凸一点。 嗯， 然后收紧你的核心，身体转向后侧。 嗯，拉伸一下。 对，当然这个手可以推住腿，然后身体扭转到后面。然后深呼吸，你的头是向正后方转过去， 头要向正后方，同时这个身体要保持正位。哎，咱们今天这几个动作好像都强调就是一定要做正， 对， 一定要方向是对的才能有效果。 对啊，不能一开始就是歪的呀。躯干要保持， 你的躯干，对，要保持躯干的稳定，然后可以换一侧。还是 是不是对腰部也有拉伸？ 对，身体的两侧也有拉伸，还有你肩颈部都有扭转，然后你的大腿外侧，对，大腿外侧也有拉到。 好神奇的拉伸运动，这是一个综合拉伸运动。 对，我自己都觉得好爽。 我来试一下。 嗯， 我来， 我在这儿坐着很不安分，很想过去试一下。大家也可以，对，大家也可以回家之后， 对，你两个腿可以踩齐吗？ 可以。 对，在这个位置。 OK， 就是这样，把这只手搭在这儿。 对，这个椅子有点不稳，其实如果要是那种普通的木椅子就特别好坐了。对，然后挺胸收腹，然后转过去就可以了。你的头转向后侧。 对， 转向正后方。对。还可以吗？ 哇， 可以来这儿。 这个 佳妮，为什么你无论做什么动作都很优美 修复？ 我也不知道，但我现在其实内心并不是一个优美的状态，好撑啊。 对，挺胸收腹。 我刚刚没有想到，就这个动作它还会对肩膀这块肩颈有拉伸，我现在又感觉我的这个肩膀头被拉到了。哦，好舒服。 你当时上学写作业肩膀疼的时候，如果知道这个姿势可能会对你有很大帮助哦。 对，我顶多就这样自己这样甩一甩，就这样。但是也没有坐正，也没有干嘛，可能效果就很差。 我再试一下这边，这只手这样， 这只手可以放在腿这儿。对，让身体不用去配合，身体就是收腹。对， 大概是个这样的，然后 头往这边偏是吗？ 对，挺胸收腹。 对，你身体一直在配合着扭转。 做好了之后挺胸收腹，然后之后躯干动，这个手扶在， 我现在感觉侧腰也有拉伸，侧腰腿部倒是就是这胯部倒是还没有特别拉伸到，可能是我还需要再扭转一点。 没有，你两个脚踩平，而且再加上就是这个椅子会来回晃，所以 它 没有那么 这个效果， 对对对，会影响你躯干的稳定。 所以大家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可以找一个相对来说稳定一点的木头椅子，或者是不会移动的这种。 对对，好像很多工位都是那种普通的小椅子带靠背的那种，其实挺好的，对，比较稳定。 专门做这个动作有，很爽。 好， 来感受一下。 谢谢两位的展示，你可以回来喽。 好，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区域。 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98.2 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已经到了我们今天最后一点点的时间了。那刚才呢，在我们今天的超模养成记环节是跟大家来分享了一下办公室坐姿造成的一些问题，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解决它。 对， 然后呢 Tina 也是讲了很多就是非常有针对性的一些拉伸 的 动作。 对， 然后佳妮在现场自己试了之后，现在有没有觉得身体很轻松？ 我感觉我自己能飞。 要飞上天了吗？ 好舒服，尤其是刚刚在拉完胳膊之后更舒服了。 嗯，我一会儿下了节目也打算去试一下。嗯，所以无论是久坐办公室的人群，还是什么程序员啊，就只要你经常坐着，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你的坐姿的问题来给身体提出了一些怎么样 要求， 对，警示吧， 开始抗议了。 对，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也可以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在微博上面找到活力酒吧，或者是在公众微信账号关注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了。那我们下周见咯。 下周见 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是小雨。 我是佳妮。 我是 Tina。 拜拜 拜拜 拜拜。 您接下来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挑战新歌声。